这钱老二皮笑肉不笑，浑身上下就哆嗦成一个了。别，我二爷您这怎么了？我最近身体不好，发药子。 哦， 二爷，现在赵家庙成立保险队，您知道吗？啊，当然知道。您忘了，我还捐了4颗枪，还捐了10两纹银呢，是吗？哎呀，人多事情也繁杂，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今天我来有求于二爷。 哎呦，队长有话只管吩咐，什么事儿我听着呢。 你二爷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在这赵家庙方圆一带是守护，您捐的钱不够账，现在弟兄们都等钱花，保险队刚成立，缺东少西，因此呢先管您借点银子，多了不借，您想给拿2000吧。 另外2000两， 那钱老二脑袋比车轱辘都大着头，眼睛都绿了。 这队长，这数目他太大了，我 刚要往下说，青龙红龙蹭蹭把枪拽出来，往桌上一放。怎么样？这玩意儿值2000不？谁不怕这个？钱老二赶紧点头， 不多不多，好吧好吧，不过我手头没那么多，可能能凑个500-600的，余折的不出2天我肯定送到赵家庙。 好，我张某绝不强人所难，有多少先拿多少吧。 我下去准备。 跟着他，青龙拎着枪在后头逼着他，真是没有现钱，好不容易凑了550两银子，赵作霖拎着打个欠条，余下的3天之内送到，不然的话我们还来。 明白明白。 青龙说，你别装聋作哑的啊，你自己心里干的什么事你最清楚，一条人命得值多少银子，就拿话点了他。钱老二唯唯诺诺点头称是，把这3瘟神给送走了，马上去筹措银子。张作霖跟青龙浑龙说，怎么样， 不钱来了吗？ 嘿，我不乐意这么干，这是逼的，像这种坏蛋你不这么收拾他也不行。这哥俩哈哈大笑，钱是小事儿，他们回到赵家庙，干什么玩意儿咱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胡老嘎600两银子，他留下100，拿包包着500两银子，把家里那匹驴收拾干净，备好了鞍鞯，骑着驴赶奔新民府。离着新民呢也就100多地，路上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早就到了。当时新民府辽阳州海城县奉天省，这都是分等级的，那新民府那可够大的，在当时非常繁华热闹，据说京奉铁路就是从北京到奉天，这铁路修的新民府是终点，有打新民奔奉天这段铁路还没修，不是没钱，因为事关交涉迟迟没有动工，因此货物的转运南来北往的必须在新民府停住，这会儿才特别特别热闹，人口集中，3街6市，关内关外来往的客商云集于此。就这样，胡老嘎骑着驴进了西关， 没到他侄儿的酒楼，直接到胡介石的家里。侄儿媳妇儿一看老头来了，热情款待，哟，叔，您怎么来了？ 啊，有事儿，看看介石。哎呦，难得您来一趟啊，路上累坏了吧？哎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我身子骨还挺硬实。介石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哟，他可忙了，我马上打发人给他送个信儿吧，不然的话半夜他都回不来。嗯，你让他抽空回来一趟，我找他有事商议。哎，侄儿媳妇马上派人去找胡介石。咱没说吗？胡介石是御花楼大饭庄的跑堂的，专门跑外柜，在西民府一带也小有名气。你别小瞧这跑堂的，司官两面什么人他都认得，为人也非常聪明。胡介石听着信儿之后，马上找了个丁班的赶到家里头。到家里头爷儿俩见了面，说了点家常。胡介石就问叔，您这次来肯定有大事，不然的话您老人家不能亲自来。 猜到了， 外头门紧不紧呢？ 啊，您的意思要关门？ 对，把门关上啊，让你媳妇先出去，我跟你要单独谈话。 哎哎，胡介石一听心里直敲鼓，准知道这事儿非同一般，把院门插上，屋门插上，让媳妇儿上别地方待着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爷俩。胡老嘎这才说， 孩子，你是不是经常上双田洋行啊？ 啊啊，常去，几乎每天一次，给那几个小鼻子送夜宵啊。你问这干嘛？ 你先别说话，我问你呢，那洋行里头有多少鬼子？ 有多21个。 准确吗？ 那还不准吗？都叫什么名我都能叫上来。 这21个都什么人？ 都是什么人？老鬼子长田，半的鬼子吉田，剩下的小桑次郎，还有几个军曹，剩下那都是大兵，在里头管仓库的，还有2个伯夷，也都是东洋小鬼子。 女眷有吗？ 都没有女眷。不过他这帮小子太缺德了，女人是离不开呀，不是在那教条子都是妓女。最近从日本来了一批歌妓，也都是小鼻子，能有5-6个吧，都住到双田洋行了，每天晚上陪着他们追欢取乐。 连那些女的算在一块儿，也就是说不超过30人。 就那样吧。哎，我叔叔，你问这干嘛呀？ 孩子，我既然问就是有事儿。有人要在双田洋行上下功夫，要做波买卖。 做什么买卖？是买日用品呢，还是鸦片、马肥，什么玩意儿？ 哎，都不是。我告诉你吧，如此这般，这么回。胡介石不听便罢，听完了之后呆若木鸡呀，眼睛瞪多大，嘴张多大，都闭不上了。 啊，我的妈呀！ 叔叔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是来摸底来了，不然的话我能这么向你打听吗？ 叔叔，看不得呀， 您趁早劝那位姓张的打消这个念头啊，这是放着地下的祸不惹，捅天上的祸呀、啊！那东洋人、日本人还惹得起吗？连官府见着东洋人都哆嗦呀！咱们大清国让人家给欺负毁了，人家在咱们中国地享有治外法权，受特殊的保护。新民府三营统领，那重点是保护人家东洋人的，南的营、北的营全有重兵把守啊。而且新民府城高水深，固若金汤，这城里边又有巡警局，又有链子军呐、啊，那加在一块好几千人马，上这来抢双田洋行又谈何容易？再者一说，那些鬼子身经百战，都有冒烟的家伙，你能抢得了吗？就事情成功了，日本人能答应吗？必然向咱们大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，清政府没别的能耐，就得破获此案，平地都得刨三尺啊，连叔叔你都得给牵连到里头，这要犯了事，全家抄斩，户灭，九族挫骨扬灰，千刀万剐哟，把咱们老胡家的祖坟都得刨了。我可不敢干这事儿。您就说出话来，我也不干这事儿。妈的嘞，我们老胡家还没有你这样的孬种，还没等干呢就说一说，你瞅把你吓得这德行，你怕什么？你叫鬼子把你吓酥骨了，我还不怕呢，哎，就跟你打听打听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你至于的吗？不是，叔叔，这玩意儿太吓人了，我是为您好啊，不能干。届时啊，这事儿我们已经定下来了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，你就负责把双田洋行里的地图给我画一张，比如说那俩鬼子住在哪儿，门卫有几个人，仓库在哪儿，枪支弹药又放在哪儿，你把这事摸确切了，然后把草图交给叔叔，不让你白冒险呢。你不是怕吗？不在西民待了行不？带着你媳妇儿远走高飞行不？哎，我让你发笔横财行不？人生一世不就为吃喝玩乐吗？指定比你跑堂挣得多行不？那得多少钱？多少钱包到我身上了？胡老嘎说着，把这500两银子往上一放，过过数吧。够不够你养下半辈子的？我就还是胡介石拿过银子一看，雪花白银啊，这玩意真叫人喜欢啊，掂量掂量，叔叔，这能有好几百，500。我再告诉你，事成之后还给你500，你弄1000两银子，你后半辈儿打着滚花，遮着跟头花，劈着叉，拿大饼都花不完。你怕什么？带着你媳妇儿进山海关，拿好上哪去？他鬼子上哪儿找你去？这机会你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就是我想想啊，他呀，哎呀，太危险了。不过叔叔，我可以一走了之，那您我的事儿你甭管，我自有安排。就这件事儿，你干不干吧？ 不干我找别人去。哎，别我考虑考虑跟你侄儿媳妇说。 不行， 绝对不能跟他讲，他一妇到人家听这事儿，他得吓酥了骨，事儿可就闹糟了。就这你知我知，外人都不知道。画完草图之后你就请假，你说有急事儿，马上打车票，带着你媳妇儿东西都不要了，你就远走高飞。将来我打听到你的地点，或者你去找我去，我再给你500两银子，不就完了吗？ 哎，可也是他妈胆小，难得将军做，这是钱呢，这。 胡介石一想，干了吧，这发财的机会不能错过。叔叔，您多等走，我等你的信儿。你多咱把草图给了我，我多等走，不过越快越好。 两天时间怎么样？ 今儿个晚上我还得给送饭去。今天我留神，我想什么办法，我把草图交给您，一言为定。 别跟别人说啊。 我感冒啊。这胡介石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的。回到御花楼饭馆，无精打采，跟别人说突然得病了，脑袋有点疼。躺到床上，他心里头就琢磨这件事儿。黑天了，照例得上双田洋行给鬼子送夜宵。送夜宵的时候，他抽机会什么上厕所啊，跟门卫谈天啊，把这情况又摸了一遍，做的心里有数。回来的时候已经午夜了，他画了一张草图，标的非常清楚，交给胡老嘎。老嘎接过来一看，喜出望外。行，好孩子，你算帮了叔叔的大忙了。 叔，我还有个要求，明儿个我就告假，我走啊。 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们再下家伙。你放心吧，你都走到天边了，我们这还没动手呢，我们得好好研究研究。第二天，胡老嘎起身回到孙家寨，知会孙烈臣。孙烈臣马上派人去找张作霖，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又赶到胡老嘎家里头，孙烈臣也陪着。老嘎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把图往上一线，老嘎子交给你了，我给你讲讲啊。这是门卫，画红圈这地方是仓库，枪支弹药都在这儿。这仓库的门你可想法能张开啊，有象鼻子大锁锁着，那大栓都像擀面杖那么粗，都是铁的。没有两个鬼子的批示，他们要不给钥匙，这门是万难打开啊！你们想办法把这门可得开开。这是卫队住的地方，这是西门，清政府西门府经常派50个人在这巡逻。你们事成之后还得夺城而出，这城门怎么开可是个难事儿啊。老嘎子，你要计划周详了，千万不能有半点疏漏。老人家，您帮了我大忙了，我得怎么酬谢您？ 别提了，我这家我也不敢住了，我暂时躲躲避避风，没事我再搬回来。 孙烈臣说，你不用躲别地方去，到我家吧，我不怕。 那行，就这么他把东西收拾收拾搬到孙烈臣家去了，暂时先住在大虎山。张作霖拿着草图返回赵家庙，此事就是他跟青龙浑龙知道，